众人就一阵大乱。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万岁，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像我哥哥这种人呐，死有余辜，他早该死。年轻的人吃醉了酒，无故闯祸，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镐，于镐呢又是元人最恨的，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前去卧底，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立功赎罪。万岁您看如何？我呀是非去不可。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他的主意要形成了，别人全拧不过来。朱元璋一听大喜，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事关重大，你要千万多加谨慎啊。主公您放心吧，我觉得有点把握，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这戏法没变灵，我宁愿死在大阵，也不能透露明营的消息，您放心吧。咱们书说简短，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镇，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于镐回到连营。于镐啊，摘盔卸甲，脱了光膀子，脑袋上顶着一根竹杖，自备欺负，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镐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镐。再看于镐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大大往下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镐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阵里。于镐要不给自己来一刀， 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皋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皋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皋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皋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好嘛，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了。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师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剿匪阵探听消息，这头一指令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阵。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着。众人一看准是出事儿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那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阵，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制。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觉着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深，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阵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阵门了，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阵门切近， 看看左右无人，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叼着个环子，碰动了消息，就听这扇门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里面空无一人，他看看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低了腰站起来，这才进了大阵。类似这种情况，他就过了八道阵门，述说简短，就来到中央无极土。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啊？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摇旗呐喊，带着千军万马，当然那个动静太大，援兵有所绞杀，这一个人身轻似燕，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出身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土，扎着背往一看，这才看清楚，中央那个将台能有三丈高，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神一眨巴眼睛，不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我听老师跟我说过，凡是这种阵里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一步走错粉身碎骨，这么上是不行。我在哪儿上呢？他又一看，旁边有个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抬头往上一看，挂着一盏灯笼，哟，他看见贾雨稿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呢。哦，那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了。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爬到杆上去，居高临下，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当跳到房上，脚踏瓦拢往下观瞧，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更邦所响，这大阵里的显得阴森可怕呀。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队队红灯开道，前头来了一哨军兵，能有一百多人吧，在正中央有两个人，上吹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腰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垂手一看，有一个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也挎着口宝剑。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卧底的沙克亮。行啊，朱深心里一阵的高兴， 怎么他穿上这套？甭问，他是取得猿人的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吗？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性如烈火，头脑简单，遇上事儿不加考虑。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了，胸怀锦绣，道道很多。他拿着预稿的脑袋到了圆营，这一请降，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圆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那一陷，胡尔卡金十分高兴，一看是预稿的人头，当时就加封他副镇主，协助托金龙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他们神情？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朱深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朝着望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正中央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好像个会议厅，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柜上标着字儿：天字一号，地字二号，人字三号，元字四号，一个一个往下排着，能有二十几座，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托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朱深屏息凝神听他们说什么，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大帅，看这意思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也不好说，两国交兵瞬息万变呢。你看这阵儿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咱不可马匹大意，是是是是，卑职谨记。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不敢伸手，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哎，没告诉你大胆的干吗？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大帅，您说的倒挺简单，这镇里的变化太大，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就好像没数似的。好吧，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我再重新交给交给你。哎哎哎，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托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